大家好，我是雨木。这是一部电影《巴黎窈窕熟女》My Old Lady My Old Lady 巴黎窈窕熟女2014年 这真的是受够了， 只要是在法国的都翻译成巴黎什么什么什么巴黎什么什么什么。对啦，这故事是在巴黎没有错，但法国不是只有巴黎而已啊，就不要抱怨。巴黎窈窕熟女这部片是有关家庭岁月爱情的故事，可以是浪漫的，也必须是现实的，每一个大方向小表情都无法拆开来单独看待。巴黎窈窕熟女一部家庭题材的电影，某种程度上它不算是那种和乐融融的家庭。男主角继承了一栋房子，而男主角从纽约来到巴黎，从美国到法国，他指望这个继承可以扭转他潦倒的人生。不过整个局面看起来不像是得到了某种资产，继承房子嘛，他不像是得到某种资产，而像是一笔沉重的生活负担，他好像继承了某个债务一样。电影呢，就是看男主角是否继续他原有像冬天一样的人生，或者是他改变生活态度，选择另一种不是那么冬天的人生。好，我继续说，编剧Israel， 他是老手啊，他年纪也蛮有年纪啊。他写的这个人物性格鲜明立体，对演员呢向来是一种挑战。三位在电影里面的三位主演 Kevin Kline 还有 Christine Scott Thomas Maggie Smith 挑战成功，表现的是非常棒。在这部电影里面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行。 Kevin Kline 的风趣，Christine Scott Thomas 的气质，还有 Maggie Smith 的智慧，我没有记错，大概应该80集了吧。具有代表性的荧幕印象，三个风趣啊，气质，还有智慧。喜欢这三位演员的听众、读者朋友，可以在这部电影里面充分享受他们的表演，表演得很棒。喜欢这部电影的读者也会感兴趣另外一部叫做编剧请愿 The Rewrite， 也是2014年的电影，另外我也会跟大家聊聊。这部片有一些感触啊，就像我一开始实在忍不住说的，中文译名令人头痛，六个字巴黎窈窕熟女。姑且我们先不管这种行销宣传的手法，巴黎窈窕熟女 My Old Lady 是有关家庭岁月爱情好的一个故事。一开始点到的，它可以是浪漫的，但也必须没有但可以是浪漫的，也必须是现实的，每一个大方向小表情都没有办法拆开来单独看，因为呢这就是生活，生活你不可能只看一点。故事有些地方哀愁的，有些桥段是会令人会心一笑的。不容易把这部片分门别类，说它是喜剧呢还是剧情类呢，这也是呼应生活中的有起有伏，还有它的不可预期。生活有起伏，相处也是啊。都说我们选不了什么样的父母，选得了什么样的朋友。没办法选父母，但有办法选朋友。不管面对谁，关系总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总是持张交替，松紧松紧松紧。电影里男主角活在一个悲剧一样的原生家庭，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的父亲爱他，他觉得他爸爸不爱他。在他有生之年，最困难的就是和他的父亲和睦相处。纵使他父亲已经安享天年，这男主角还是没有办法释怀。就纵使他已经在怎么讲，男主角已经在人生的转角看见美丽的花朵，他遇到幸福的事情，但是男主角仍是在他父亲的坟前说了一段话。我在电影里面，因为他真的很讨厌他爸爸，他说100分来看好的印象有100分，父亲你是从1分升到3分，这还是很不满他爸爸。 因为他遇到那个幸福跟他爸爸有关系啦，所以他有那么一点点改观，可是呢也就是一分加到三分而已，满分是一百。相处的起伏是一种动态不平衡，它是一个动态的，它不是一个稳定的静态啊，它是一个动态不平衡。我们不需要彻底想通了什么或是接纳了什么，在人跟人相处的时候甚至认同了彼此什么，只是在一个动态的范围内，它永远是不平衡的。这是我从另外一本书上面看到的，就是我想我以后会多说一些这个，因为这个很有意思，动态不平衡。人跟人相处也不至于委曲求全，日子过得下去，一波波迎面而来的相处啊，好像是跟谁啊，现在又是跟谁的啊，一波一波打过来哦，我们没有说头晕恶心呕吐啊，也算得上是过来人，这是有历练的嘛。因为有时候真的是相处的东西蛮烦人的，就算是那种八面玲珑的人，我相信他也是会有疲劳的时候。男主角57岁，说是过来人会不会太晚才当过来人啊，我觉得永远都不会太晚，他的体会永远都不会太晚。第二个是不可预期的爱情，这个电影很爱演啊，不是说这部片而已，就是不可预期的爱情，这个是怎么说，有这么一说齁，说你要让个故事感觉很伟大，把爱情的元素加进去就没错。这个女主角和男主角在电影里面有一个巧妙的安排，因为，他们上一代美丽的爱恨关系，而这一代的他们，继承了哀愁的精神遗产。男女主角是仇视的，他们都有不好的遭遇，就跟对方的上一代有关系，而他们也这样同病相怜，就互看不高兴，可是又同为天涯沦落人。如果他们相爱，就像冤家一样，这不是欢喜冤家，而是真的是冤家。如果他们相爱，将会是多么不可预期的如果啊！而且一并，继承爱恨，编剧安排了这样的好戏，也许戏剧手法有点加油添醋也在所难免啦，但是编剧对于爱情的真切体会，因为不可预期嘛，有时候是真的，那不是说什么感情是可以培养的，相处久都会有一些正面的好感出来，不是指那个，这边不可预期的爱情就是像是，我假设我真的是很不喜欢甚至讨厌一个人，我的心里面觉得哪一天忍不住就说出来，我根本就不可能喜欢对方，说不准的，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有时候就爱的就黏到了，不可预期。戏在这边也不算是夸张，它象征性的举了两个电影里的情节，沉重的生活点滴，的确，千金万机的非常重的点点滴滴，但是，在这部片穿插许多幽默感，都是来自于生活的智慧。我举一个例子，那地方我是哈哈大笑，真的很幽默。男主角他是从纽约变卖家产，像孤注一掷，什么就不管了，对，孤注一掷。他觉得来巴黎是继承一个大房子嘛，他生活又很潦倒，所以他干脆把纽约所有东西都卖掉，带一些旅费跑来巴黎。他甚至连自己能不能继承这个房子都不确定，会有一些意外嘛，但是他不管了，他就是知道就去了。巴黎就是老太太在那个房子里面，我就跟他说，你是57岁啊，57岁的男人怎么表现得不太像57岁的人，不确认一下你就家都卖掉了，然后跑到这个远渡重洋跑过来，那万一不行呢？那这男主角当然是听得出来，人家说他已经57岁的男主角表现得不太像57岁的样子，他听得出来，他也很坦白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大男孩，他就回答，不需要这样对我讲话啦，不用这么含蓄，你觉得我孩子气有点幼稚，真的有点傻，你直说没有关系，不会生气的，那就这样，很坦然。太太接着回答，我已经90岁了，含蓄不会是我感兴趣的事情。 OK， 我觉得这个是 Maggie Smith 演老太太，真的是很棒，这个段子我觉得很棒。所以这部片它是一部感动与 会心一笑的电影《巴黎窈窕淑女》。说到这里，想要知道更多，可以到我的网站《巴黎窈窕淑女》有剧照、预告片，有地方有点深，但有地方会让人会心一笑。欢迎来逛逛《巴黎窈窕淑女》的电影观后感，谢谢。